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2号星期日，农历7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号到7号举办，市民可以预约购票。 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 本市再添2家互联网医保定点医院。 北京多区9月1号启用一批新校园。 北京年底将开通3条地铁新线。 京津冀共同修订网络交易合同范本。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月，我在服贸会等你。新闻广播消息：9月2号到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服贸会已发展成为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传播理念、衔接供需、共享商机、共促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服贸会展览展示面积约13多万平方米，同时设置近200场峰会、论坛活动。其中，综合展展览地点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展览类别包括服务贸易成果展、国别展、数字服务专区展和省区市及港澳台展等，重点展示有关国家和地区、我国各省区市及港澳台服务贸易特色优势和最新成果，突出展示数字服务领域发展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最新应用场景。专题展的展览地点设在首钢园区，重点展示各个领域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成果。市民现在就可以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服贸会门票。市民可以访问服贸会官网、服贸会 APP、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和服贸会小程序注册登录，进入购票预约系统。门票两馆通用，请勿重复购票。其中，9月3号到4号是专业观众日，开放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票价20元。9月5号到7号是公众开放日，开放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免费预约。观众入场需要携带身份证核验身份信息，预约当日时段有效。观众观展期间严格执行北京市严防严控的疫情防控政策。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经开区调研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紧抓机遇，着眼未来，把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融入智慧城市建设当中，深化践行车路协同技术路线，拓展用好网络优势，赋能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通过场景应用加速核心技术攻关落地，整合布局要素资源，巩固提升产业集聚态势，打造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经开区自动驾驶示范区，陈吉宁详细了解询问网络设备、计算单元等部署应用效果，要求坚持多杆合一、多杆合一理念，优化调整多功能综合杆体架设，不断推进降本增效。百度阿波罗科技公园涵盖了自动驾驶车辆从研发、测试到应用的各环节。陈吉宁指出，要深入推进车路协同系统研发迭代，不断提高自动驾驶系统运行的协同性和安全性，要加快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无人配送车在快递、物流等行业规模化应用。座谈会上，陈吉宁指出，近年来经开区下力气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推动产业创新加速， 要从服务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结合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部署，进一步深化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工作，发挥经开区产业优势，吸引孵化产业链重点企业，以生态建设为重点，促进车网深度融合，突破底层关键技术，创新各方共建共享机制，形成协同高效的软硬件体系，推动相关标准制定推广，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着力抓好数据管理和信息安全，筑牢产业健康发展底线，总结深化经验做法，加快示范区建设工作，全面提升系统服务能力，推动更大规模网联车辆测试应用，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昨天下午两点，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达到2000.7万人，其中1846.2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为94.32%，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59.62万人，第一剂接种率超过90%。 新闻广播消息。房山区目前正在为封控管理中的岩村镇乐活城北区和千禧家园小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预计上午11点结束。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即刻解除封控。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晚9点将现场连线，为您介绍小区封控期间的居民生活，欢迎到时收听。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最新发布，根据指引，考生在考试前14天及考试期间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考务人员与考生都要求体温正常、健康宝无异常、持有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此外，建议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提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入境人员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符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相关要求，方可参加考试。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21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专题昨天公告，拟资助18项，包括数学学科3项、物理学科3项、生命学科9项、化学学科3项。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天然免疫异常调节和重症肺炎发生的分子机制研究上榜。根据相关规定，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实行公告异议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拟资助项目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可以在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内提出异议。 新闻广播消息，市医保局近日公布2021年第二批开展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名单，新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德胜门中医院。互联网医保定点医院为参保人员提供常见病、慢性病互联网复诊服务，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医事服务费报销政策参照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报销政策，患者在线开具药品也可以报销，药品配送费医保不报销。选择到定点零售药店取药的，可以持社保卡在药店刷卡实时结算。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市一批新校园将在9月1号启用，其中西城区新增6个新校址，东城区将迎来2所新学校，分别是汇文中学南校区和11中南校区。海淀区将有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学开园，主要分布在海淀北部新区。大兴一中西校区正式启用，是一所可以容纳96个班的完全中学。副中心将迎来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和北京学校中学部等。 京投所属轨道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今年底开通的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11号线西段都采用全自动运行智能 A 型列车，目前新车已经陆续到达车辆段调试，确保九月实现试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17号线次渠南停车场，23列新车整齐地排列着进行调试。17号线起点为亦庄站前区南站，终点到十里河站， 全长 16.5 公里，包括七座车站，车辆将是本市第一条时速100公里 A 型全自动驾驶智能车，八辆编组，车辆设置轨道检测系统、智能障碍物检测系统等，确保行车安全。京投所属轨道公司设备管理总部主管工程师任飞说， 车辆呢支持车载数据下传落地，这样呢车辆段的智能管控系统就可以对车载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然后对车辆进行健康管理。车辆呢采用了变频空调，根据载客量进行温度的调整，人少的时候温度就会自动调高一些，让人体的不会感到特别冷。 19号线17南起丰台区新宫站，北到海淀区牡丹园站，共计十座车站，车辆也是八 A 编组，设计时速能达到120公里。因为站间距较大，也被形象地叫做大站快车。19号线和新机场线能在草桥站实现换乘，为了方便旅客，列车还在中段的位置设置了商务车厢。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翟国瑞说， 商务车厢的话，在座椅上我们换成了横向的这种软座，就是像我们大型机场线的那种座椅的，可以使这个地板的空间更大。这样的话，在和大型机场线换乘的时候，可以方便乘客拿着行李箱啊，它的扶手的配置，包括吊环的配置，这些都是针对于商务车厢来进行设计的。 地铁11号线西段北起模式口站，南到新首钢站，线路长度 4.2 公里，有四座车站，将直接服务于北京冬奥会。除了车辆的智能化外，这条线路还包括很多冬奥元素。京投所属轨道快轨建设公司设备部长王雪松说， 比如咱们的车内啊，这个扶手啊，采用这个冰球杆的一种这个造型，还有咱们这个车辆的灯光采用这雪花的造型，整个车厢的颜色以蓝色白色为主啊，就是蓝天白云雪花这种元素也都在。 据了解，今年底本市地铁将开通七条段，共54.5公里，目前各条线路都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工程收尾，九月起陆续开始试运行。 据北京日报报道，京津冀地区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合同本周五开始正式向公众征求意见。示范文本适用于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就入驻平台事宜签订平台服务合同时使用。与修订前的旧版本相比，新版增加了不少约束。例如，对于平台经营者来说，不得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如果平台内经营者出现套现、刷单、伪造评价等行为，平台经营者必须进行处理，不得二选一也被写入其中。征求意见稿提出，不得限制或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进行同类型经营活动。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荣光。 朝阳区产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驱动北京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区委书记王浩多年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百姓享受到了更多发展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用这段时间怎么样？总体 挺好。 那就好。 天好的话，出去晒太阳。 去年八月，一封网上信访平台的信件引起了王浩的注意。一位名叫可心的小朋友说，虽然家住一层，但入户的四级台阶还是难住了身有残疾、要靠轮椅出行的母亲和姐姐。王浩看到后立即着手解决，不仅给可心家所在的楼道安装了升级设备，还给他家的厨房和厕所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为什么我特别重视呢？我觉得这个对下一代，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怎么认识社会？ 在社区治理层面，王浩紧扣物业治理和垃圾分类两项关键，率先在全市推出物业服务地方标准、评价办法和调价机制。两年多来，朝阳区共办理市民诉求113万多件，解决率从 43.39% 提升至 88.40%。 最近还为上万户长期办不下房产证的居民补办了房产证。 我们把接书机办呢作为推动基层现代化治理的一个切入点，特别强调叫通过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通过一个案例带动啊一片治理。 大尺度绿化也是朝阳区近年来的主攻方向。在面积近200万平米的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过去的砂石料厂在经过整治攻坚后变身为森林乐谷、花溪景田等五大景区。行走在风景优美的岸边，当地村民沈爱心感触颇深。 有梯田，有桥，小桥流水。去年冬天我们去的时候，有那个大鹤来的，哎呦，可漂亮了。

但雁栖湖景区副总经理陆健认为，后疫情时代，市民京郊休闲逐渐摆脱景区将成为常态。 全域旅游的发展，旅游设施配套服务设施的不断的完善，使游客感觉到景区内外区别并不是很大，而景区内呢，只不过提供一些餐饮服务啊、娱乐项目、消费项目，所以大家不进景区，能够散落分散在自然山水风光秀丽的地区做一些露营啊、烧烤啊活动，是一个疫情常态化下游客出行方式的一个转变。和观念的转变。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看来，国内休闲旅游时代刚刚到来，露营行业的发展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那么中国现在的自驾出游率呢，已经达到了68%，正在逐渐的接近欧美的88%这样的水平。但同时另一方面呢，欧盟各国露营者呢，全年的平均露营天数也在13天到14天，国内的露营者仅仅为3天。中国未来的露营产业呢，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G6 京藏高速公路那曲到杨巴井段昨天通车试运行，至此全长295公里的 G6 京藏高速公路那曲到拉萨段全线通车。那拉高速公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推进启动 G6 京藏高速公路格尔木到那曲试验段的建设。 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本周五开幕，持续2个多月。剧目展演设文学剧场、佳作剧场、百花剧场、高清放映、沉浸剧场、高校剧场6大单元，带来20多部、30多场国内外戏剧佳作。此外，本届戏剧节首次设立天津分会场。 通州警方昨天透露，因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4人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此前，北京环球度假区对外发布公告称，本周五起进行内部压力测试，没有面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 石景山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在首钢园举行服贸会展馆联合实战演练，无人机、400兆背负式中转台、卫星便携站等新型应急通信装备亮相，为服贸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消防安全保驾护航。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朝阳一小区业主反映，房屋年年修年年漏，有关部门给出回复。 从2007年我入住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今年，15年每年都在漏。 单元门外公共道路有台阶，轮椅进出不方便，业主期待改成无障碍坡道，能否实现？ 我们一单元一出去就是东出口，东出口呢，它铺的是青石板的台阶。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苹果派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建成15年左右的小区却因为漏雨年年维修，而问题却一直没能彻底解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苹果派小区，位于朝阳区长营地区，共14栋楼。2006年业主开始入住，连日来北京降雨不断，小区的业主们是愁上心头，盆放窗头。业主傅先生告诉记者， 雨稍微往窗上一打，超过5分钟吧，基本就开始漏。你看那反复进水已经烂了吗？ 在傅先生家里，记者看到墙壁因为受潮已经出现脱漆的现象，看着摆满盆子的窗台，指着已经被水沤烂的墙沿，傅先生直叹气。他说， 墙上有电位，怕孩子触电有生命危险，所以把电都拆了。从2007年我入住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今年，15年每年都在漏。 除了傅先生所在的十号楼，其他几栋也都有漏雨的情况发生。为了彻底解决漏雨问题，业主们曾多次联系小区的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记者也拨打了苹果派的物业服务中心，对于持续漏雨一事，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漏。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苹果派物业服务中心所属的北京今日经典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个问题您得问开发商。 对此开发商会有什么回应呢？记者多次联系了小区的开发商北京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于是记者向朝阳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早就超过保修期了，找房管局，让房管局动用工维给你修。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先后联系了朝阳区房管局和苹果派小区所属的朝阳区长营地区办事处。对于苹果派小区漏雨的原因，朝阳区房管局在书面回复中指出，一是由于屋面及排气孔周边防水损坏渗漏，二是住户门窗密封老化渗漏，三是外墙破损渗漏。而对于后续的维修问题，朝阳区房管局、长营地区办事处都回复表示，将督促物业公司对漏雨部位进行鉴定，如果符合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要求，立即启动申请工维资金开展维修工作。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领域律师包华表示， 如果是房屋在交付之初就存在房屋质量的问题导致房屋漏雨，那么这个责任跟质保期无关。如果是因为房屋的正常损耗导致的漏雨，这个属于大中修，前者是由开发建设单位来负责的，后者是由物业公司牵头组织。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听众汪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母亲家住在房山区绿城百合公寓南平院5号楼一单元，单元门口出去以后有几级台阶，因为她母亲年纪较大，出行需要使用轮椅，这几个台阶使得母亲出入不太方便。 我们一单元一出去就是东出口，东出口呢，它铺的是青石板的台阶，它台阶吧中间给抹上水泥，是等于是有点坡路，但是就到最底下就是三节台阶。 那么为什么汪女士母亲住的一单元门口没有无障碍坡道呢？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像南平院5号楼，它有4个单元，无障碍通道是在南平院5号楼4单元那边，它每个单元挨得特别近，2分钟差不多。 那能否把一单元门口的台阶改成无障碍坡道呢？物业公司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时这个房建设的时候只不过有一边无障碍通道，你要说两边都没有，咱们可以去设一个无障碍通道，但是它有。 而属地绿城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出于安全性考虑，一单元出口的台阶也不适宜改造成无障碍坡道。 那个残疾通道那儿的根本就没法改，那又有一个排水口，又是一个车库口，所以说那儿的挺复杂的。 汪女士所说的无障碍坡道并不是在单元门的出入口，而是出了单元门之后的室外无障碍坡道。而对于这种无障碍坡道修建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石，郑石表示， 可以修啊，这没问题啊，做了肯定更好。那如果做有困难呢，就看那困难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很难克服，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不做呢也没有违反规范。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